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62集。那个夜晚，我怎么有些事情想不起来了？他茫然地扶住太阳穴，眸中罕见地闪现出了惊惧的神色。他很少有时间和有机会去完完整整地回想他的童年生活，展开的记忆如同一个连续的长卷。他赫然发现，中间有好几块竟然是空白。就连木生什么时候有了表字子期，为什么叫木生，就他七岁以前的画面他都毫无印象。似乎最早的记忆就是母亲在镜子前给小男孩扎上发带的那一刻。木生和他的交集更是混沌一片。而这么多年过去，他为什么会下意识地觉得一切顺理成章本该如此呢？园中嶙峋的假山背处，僻静的连枝头鸟鸣都听不清晰，山石的凹角还留有上次下雨留下来的未干的积水，在不平的地面聚集了小小水洼，沾着不知何时落下的枯叶。微风吹来，峭壁上斜生的松树枝叶晃动，干枯的松针下雨般洒落到了林妙妙肩上。他缩了缩脖子，有几根还是掉进了他的衣领里。他陡然拉了几下，放气了，忍着不舒服抬起了头。刘大哥，你刚才说什么？柳福一的宽大衣袖挡住了稀薄可怜的阳光，脸色反常的严肃，甚至连面对他惯有的那种放松的笑意都收了起来。妙妙，昨天那段故事你怎么看？林妙妙眼睛一眨， 什么呀？ 柳福一看他半晌，似乎没时间同他绕弯了，直截了当。我和姚儿现在怀疑阿生的身世有问题。晌午一过，林妙妙出门遛弯，第一只脚刚踏出房门便被柳福一截住，拉到假山背后，摆明了是要说些不能为他人言说的秘密。虽说是青天白日，但他对这种偏僻的地方还是有些异议，本想提议一下，柳福一这句话一出，他暂时便把这件事忘了。林妙妙满脸复杂地看着柳福一。 哦，黑莲花的身世问题终于被这两个心大的察觉了。 原著里男女主角一生的心思都放在除魔卫道之上，木生从出场到退场都没能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带着谁也不知道的秘密奔向了仓促的结尾。而弄清这个秘密的前因后果正是他任务的支线之一。两枚回忆碎片和几场似是而非的感知梦都在引导他慢慢解开这个谜团。现在木生没能成功黑化，依旧是队伍里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主角团查案的重心也在慢慢偏移。 柳大哥是说木生就是故事里那慕容氏和赵公子的孩子？ 柳福一满脸郁结，生怕他觉得荒诞，尽力地试探着。你觉得呢？ 林妙妙点点头。我相信啊。 别的不说，木生生母的样貌，主角团里唯有他一人亲眼见过。那说书老头的形容再精妙不过了。 短一分则寡淡，多一分则妖艳。他就是那个恰到好处，浑然天成。 柳福一瞅着他，半晌才错愕。妙妙的胆子果真是大。 柳大哥，就算他是那慕容氏的孩子，又碍着谁什么了？你这么紧张做什么呀？ 他坦然望着柳福一的脸，顿了顿。 那慕容氏是什么来头？ 他的身份。柳福一棘手地捏了捏鼻梁。我有怀疑，但暂且不能确定。 奇怪的是，姚二发现他对阿生的记忆线是紊乱的，很多事情记不得。妙妙沉默了片刻， 这不奇怪啊，木生的记忆线也是紊乱的，他只记得自己有个亲娘，其余的想不起来。 柳福一陷入深深的思索，自言自语起来， 是忘忧咒吗？可又不像啊，怎么可能两个人同时出了问题？ 妙妙见他眉间的川字深得像刀刻出来似的，掰着手指头玩笑， 柳大哥别愁了，世上的巧合多了去了，说不定是房梁塌了，他们姐弟一人被砸了一下，或者是屋子被卷进水了，同时被浪头拍昏了，又或者是有什么他们穆家人都打不过的人物，挨个打了他们俩的脑袋。 柳福一并没有笑，他眉头紧蹙，浑然似没听进去，半晌才轻轻道， 淼淼，此事比你想的略微复杂一些，你须得再去问问他，从小时候到现在事无巨细地回忆一遍，忘了什么记下来给我看看。 妙妙迟疑了片刻，柳福一鼓励地拍拍他的肩，眸中似有掩藏的忧色， 阿生现在防备心重得很，总不相信我和姚儿是护着他的，同样的话他只听你的。 妙妙顿了顿还没张口，啪嗒一声轻响，柳福一脸色一变，放在他肩上的手闪电般收回，那迎面飞来的尖锐石子像是一颗凶厉的榴弹，狠狠打在他手腕麻筋上，他半只手臂瞬间没了知觉，低呼一声握住了手腕，错愕地看向妙妙身后。妙妙一回头，身后的少年抿着唇，发带在空中飞舞，他望着柳福一的眼神里带着妒忌的杀气，怒火点染了他漆黑的双眸，像是某种闪烁着冷光的玉石。 柳公子， 他的眸子慢慢转到林妙妙身上，染上了一丝复杂的缠绵，只是语气仍然是轻飘飘冷飕飕的， 别人的妻子不可以随便乱碰。 柳福一抓着手腕张口结舌，百口莫辩。木生低眸，浓密的睫毛向下一压，便显露出了温柔无害的模样，伸出手， 妙妙，出来太久了，回去吧。 林妙妙没去牵他的手，如果他此刻有兜，他恨不得双手插进口袋。他压低声音， 你好好说话。 他置若罔闻，径自抓住了他的手腕，强行拉着他走，眸中流淌着深沉的夜色，语气比刚才还要耐心， 乖，回去了。 林妙妙去扯他的手，他抓得紧紧的，简直像是囚徒腕上的锁链，骤然让他感觉到像是回到了做娃娃的那段日子。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